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去收听风云局，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百位聪利都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今日全球瞩目嘅十一黄金周咧，中国嘅消费大军咧又是咧吓啊出征。今次重点咧当然就系咧日本同埋咧系泰国啦。咁啊，日本人咧系对于呢个邻国啊呢个庞大嘅呢个咧啊消费嘅人口咧，就一则以爱咧，就一则以咧系讨厌。爱嘅咧当然唔系佢哋呢族嘅人种，而系佢哋带嚟大把嘅银子，数货唔讲价，非常之咧系爽手，系嘛？憎嘅咧就系、是。帶嚟嗰啲圈蛙啊、嘈圈巴閉啊，係嘛？誒造假文件啊，係嘛？斬樹啊，啊隨地踎啊，嚇、啊、呢啲咁嘅咧，係有礙觀瞻啊嘅低端行為。這個、呢個咧唔係第一次噶啦。咁咧嗱，最新咧，我哋又向各位咧係報告一下，又多一啲咧呢啲嚇誒中國人啊，係喺日本啊嘅離奇嘅行為。最新嘅咧就係一名中國嘅大學生，我記住啊，大學生咧就去咗大阪。就咧，大阪咧，你知喺日本咧，就好多街頭嗰啲美食咧，係俾你試食嘅，係咪？咁咧又有嗰啲誒水蜜桃啊，又有嗰啲誒甜品啊，又有點心啊咁。而家呢個問題咧，隨住大陸啊嗰個社交媒體啊嚇嗰啲網紅啊嗰個泛濫，就越變本加厲。冇呢樣嘢叫網紅嘅時候咧，啲中國人去到日本咧都冇好似今日咁，因為而家咧係。可以直播啊，係有吸粉啊，吸精吸粉咧係有人睇啊，咁所以咧呢啲咁嘅中國人咧，加埋一個網紅嘅身份咧，就更加橫行，就變本加厲，因為咧唔係淨係佢喺日本飲飲食食嘅消費，佢係同時咧喺度吸取緊咧中國啊嗰啲所謂嘅粉絲，係嘛？呢啲網紅咧將旅遊啊～是当做悭钱的挑战，自己咧孭个背囊咧就住就住咧系最细嘅嗰啲旅社，系嘛？普遍咧就介绍咧佢哋所声称性价比高嘅咧系悭钱消费，咪即系同小红书啊嚟香港系一样。好啦，最新嘅杰作就系中国一名大学生吓嗰个博客。佢個名叫一棵樹，最近喺個抖音啊，就記住啊，抖音啊，就上傳咧佢本人去大阪旅遊啊嘅影片。咁咧，佢向佢嘅同胞啊，係就炫耀，佢話喺日本咧係花費人民幣100元咧係遊玩呢個大阪。咁啊，點樣100元佢點使咧？係嘛？啊，呢個一棵樹咧就有190,000嘅 fans。咁咧，佢就向自己难度高啊挑战，佢以2500元嘅人民币啊，嗰个低 budget 系嚟日本旅游12日，哇，2500元咧系游12日喎，吓每一日啊就真系咧系200多元噶。好啦，第一站咧就嚟到大阪，咁啊当然去嗰啲热门嘅景点，例如心斋桥啊，系嘛，啊叫道顿崛啊呢啲地方啊。咁咧，佢點樣樣啊？係向啲中國人炫耀啊，係嘛？日本消費抵咧，就去啲便利店嗰度消費，嚇買嗰啲最平嘅嘢，樣樣咧就要求佢咧係入微波爐，係嘛？咁咧人哋日本人咧係拒絕咧，佢就向日本嘅店員啊，係用嗰啲5-3-4嘅日文咧，就百雞呀噜嚇，佢哋大陸人係最識得咧係呢句嘢，因為睇嗰啲抗日劇多。系嘛？就话人哋咧系笨蛋啊吓，然后咧就做直播咧，系教啲中国人点样免费饮水，入到间餐厅坐低，系嘛？就先问咧个店员咧系要咗杯水，佢唔去叫送喎。咁然后咧就狂饮，就开始喺饮店里边咧，我都知道有嗰啲日本嗰啲绿茶，系嘛热嘅冻噶，系嘛诶，同埋呢啲蒸馏水咧系免费揿嚟饮。饮咗几杯咧，就乜都唔帮衬就行开走人啊！咁又咧以补充维他命为名，就去深斋桥一啲咧卖水果嘅档摊咧，咁人哋咧系俾你试食噶嘛，咁咧系开始攞自己啲牙签咧，系猛咁笃嗰啲菩提子啊！食完一粒又一粒，仲喺度做直播，店员见状咧系试图制止。 啊，咁呢个中国人当然咧就睬你都傻啦，佢系提起一股咧。即叫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呢个民族正气咧，系咁嚼系咁嚼，系嘛？咁咧仲要咧系拉开啲保鲜纸咧，一路扫啊，一路咧用日文讲咧系多谢，好似咧曾志伟做吹剧咁啊，一路咧就最少啊一个 shot 落咧系攞咗七粒菩提子啊，咁咧就大陆嗰啲网民啊，咁而家都有啲觉醒嘅，系嘛？覺得咧呢個咁嘅賤人咧係抵你去到日本咧俾人歧視係嘛？就話咧啊好多網民中國人就係咁嘅質素，你好意思食，我睇落去都覺得醜係嘛？出到去唔好話人聽你係中國人。後來呢個一棵樹咧就焗住將啊呢個影片咧係刪除，之但係咧喺大陸已經咧嚇。拍住呢個叫於朦朧咧，係非常之咧係流行。呢啲咁嘅網紅唔止一個。各位，如果今次嘅十月一號黃金週咧去到大阪咧，我相信要啊，各位要高度戒備嚇。遇到呢啲人咧，你哋應該知道咧係點樣反應。嗱，點解啊去大阪咧？嚇，上個星期啊，大阪啊嘅中國遊客未到黃金週已經超過100,000，因為咧大阪咧。就已經成為上海的後花園。上海浦東直飛大阪的客運航線咧，非常之平。今年嘅4月6日嗰個星期，係咪上海飛大阪咧？係每日啊，平均嘅航班幾多？係27班啊，平均咧唔到一個鐘頭啊，就起飛去大阪。咁啊，仲多條中國內陸航線，包括春秋航空、東方航空、吉祥航空、上海航空。等咧就喺度咧，係激烈係爭客。當然日本亦都有咧，係日航同埋咧呢個全日空。最大嘅咧就係春秋航空，每日平均有8班飛機由上海飛日本，而且咧非常之平，係嘛400蚊啊就可以咧單程去大阪。400蚊人民幣咧喺上海咧就只能夠買咧係5-6杯咧嗰啲咧手磨嘅咖啡，唔平啊！而家上海嗰啲靚嘅意大利咖啡咧，係成100蚊人民幣嘅，係嘛？咁變咗咧，春秋航空咧係成為從上海飛到大阪啊嚇嘅一個咧係超級嘅亮點。咁你話啦，400蚊啊，你吸引啲乜嘢質素嘅中國人過嚟咧？係嘛？梗係唔會吸引到啊，係嫁到法國著名音樂家嘅巩俐，亦唔會吸引到啊王菲啦，係嘛？梗係啲低端人口啦，你話死唔死咧？係嘛？所以咧，今次十一黃金週咧，香港人如果過去日本咧，要有高度戒備啊，知唔知啊？嚇，以前咧見過鬼怕黑啊，嚇，今次咧呢個禮拜係重災區啊，係咪啊，鮑生？ 咁奇怪嘅，陶生，你講緊嘅嘢好似平行時空咁樣嘅，乜而家中國人唔係反日嘅咩？唔係睇南京照相館同埋731之後對日本嘅鬼子？啊！咬牙切齒，恨之入骨，唔會花一毫子喺日本嘅咩？點解你講到咧？而家咩十一黃金週之後咧，日本好似陸沉咁噶？嗱，但係有另外一啲數字咧，都值得參考一下嘅。其實原來喺疫情之後咧，一路移民日本嘅中國公民咧係劇增加，預期去到2026年啊，即係好快幾個月之後咧，喺日本嘅中國人數目超過100萬，大部分移民係來自。经上海等中国大城市，咦？唔系嗰啲咩内陆嗰啲三四线咩包头啊、贵州啊、西藏啊嗰啲，系中国上海。佢话带埋自己啲家身家性命财产就离开。呢个题目叫闰喎，闰日我哋介绍过，即系跑去日本。咁而且咧，特别系就算唔系举家去移民日本咧，好多嘅中国人都派自己嘅仔女咧去到日本读书。咁啊，無論修讀嗰啲中學啊，或者讀大學，咁啊方便佢哋咧日本嘅居留，同埋咧如果睇翻數字啊，哇年年增長喎、啊，嚇、啊、由2015年開始一路升，點解咧？原來因為咧喺中國而家都嗰個失業率咁高企嘅情況之下咧，高考人數雖然過千萬，但係失業人數更加高，但係日本啊調轉，日本咧因為人口嗰個少子化問題咧。只要你讀完大學咧，其實個就業率咧都好高嘅。雖然咧啊，即係唔同嘅工作啦，大家選擇咁，而且咧一般嚟講都有20-30萬日元嘅人工，即係折合大約1-20,000港幣啦。咁完全咧足夠喺日本呢種咁嘅匯率同埋咁嘅生活方式。所以咧，而家啲 中国家长咧就大力送自己嘅仔女咧过去日本啊，所以你见到喺日本东京啊、大阪街头点解咁多粗普通话嘅中国人咧，就系咁解啦。咁所以咧，十一呢个黄金周咧，唔止系多人去日本玩嘅，仲好多人探路啊，啊留学再移民，而家就系中国人咧新嘅一个发展嘅方向。所以咧，你拍几多南京照相馆七三一都冇用噶，有能力嘅喺北京、上海嘅，自然会用脚投票啊，陶生。 所以不是南京照相馆啊，而家实行紧系北京照相馆同埋上海照相馆啊。点解啊？因为北京同上海有日本领事馆啊，有日本领事馆就有签证部啊。你要交咧申请移民啊，嗰啲咩诶旅游签证，你系咪要交护照 passport size 嘅 photo 啊？系嘛？你咪要影啊，影嗰啲咧诶护照 size 嘅相啊。系嘛？咁咪要去揾照相馆或者照相嗰啲 booth 啊，系入去即影即有嗰啲咪影咯，系嘛？啊，所以咧，上海同埋南京嘅照相馆，尤其系近日本领事馆咧，我相信生意啊系非常之好，分分钟咧系好卖过南京照相馆嗰几间戏院嘅票房添。 嗱，其实咧，中国人去日本旅游读书已经唔系一件咧即系新嘅事物，而且咧已经系好普遍。而家新嘅中国人嘅动向系咩咧？就是、去到日本啊买地起屋啊。最近咧有一单新闻值得留意一下，就话咧喺日本楼价节节上升嘅时候，一个中国女生就喺网络分享，佢只系用咗52,000港币就买咗一间1800平方尺嘅一户建，喺边度咧？就喺北海道一个农村地方，嗰层一户建咧有40年嘅楼龄噶啦。咁但系咧房屋状态就良好，咁咧就佢就喺个网络上边分享佢喺北海道置业嘅经验啊，咁引嚟咧好多嘅网民嘅反应。咁啊，有啲就质疑佢，喂，你买咗层楼系50,000+啦，但系你维护啊，同埋要打理佢咧嘅成本可能唔止、啊，而且咧去到北海道呢啲咁偏远嘅农村，仲要系冬天嘅时候咧冰天雪地咧，究竟呢个实唔实际啊？到时爆热水管啊，或者要除雪嘅时候咧，个成本有几多啊？诸如此类，咁佢咧就可能刷流量啦，就逐一咧回应呢啲网民嘅质疑。咁呢啲系各取所需啦，可能咧。即是中国人呢就即是土地不足啊，同埋有种走难心态，于是乎呢去到北海道买一笪地有间屋呢，佢觉得心里面好踏实啊。咁但係呢佢奇呢嘅地方就佢咁成功地去置业之后呢，反而就建议人哋唔好去呢啲农村买一户建喎、啊。我唔知佢确定值啦，佢话冇投资价值，又对居留权冇帮助，又做唔到民宿。语言障碍、融入困难等等，生活不便。喂，既然咁辛苦，既然咁差，点解你又要去北海道呢个买层楼呢？咁啊，究竟你个其实个目的系咩？究竟呢件事真定假嘅呢？我都有啲质疑啊。不过无论如何，我觉得你唔好搞人啦、啊。去到北海道，人哋啲农村啊，好静嘅地方，你无啦啦咧走入去，又拍片又成，咁对于周围嘅人嚟讲，会唔会造成一啲迷惑？啊，即系日本人所讲嘅困扰啊，咁但系咧，其实近期咧，有关于外国人，包括中国人咧，喺日本买地啊，都引起好多国家安全嘅疑虑。最近一项嘅民调显示咧，有80%嘅日本民众系要支持政府管制外国人买地。咁点解咧？系因为咧，近年中国人咧喺北海道咧买土地嘅现象越嚟越犀利。唔止已經係買一啲旅遊區，甚至係去買一啲山林啊、郊外嘅地方，裏面牽涉到好多嘅水源啊，或者係森林嘅林業嘅地區。咁究竟佢哋係買嚟係做經營啊，定係究竟係有其他嘅用途考慮呢？嗱，依部分就引起到日本嘅民眾對於國家安全嘅疑慮啦。咁而且咧，最近一單嘢就喺北海道嘅羊蹄山腳有1公頃嘅森林咧遭受砍伐。怀疑是中国人开发，咁工程已经叫停咗。咁啊，呢啲咧随住嗰时喺东京河口湖发生过嘅砍树事件，呢啲度假村啊，随意去砍伐周围嘅树木啊，经济发展啊等等咧，已经引起日本嘅民众咧嘅反感。咁虽然咧石破茂咧就话反对呢啲排外嘅主义或者系歧视。咁但係咧，日本民眾就唔係好理會啦，因為覺得咧，即係而家嘅日本嘅地方咧太多外國人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咧而家中國人咧已經無孔不入啊，而且特別係北海道地區咧，已經成為咗佢哋新嘅樂土，咁啊潤日之餘就潤北 啊，运去北海道，咁啊，所以大家将来可能喺北海道嘅农村接待你嘅民宿，或者你去食嘢嗰间餐厅咧，都系中国大陆人开嘅啊，呢啲唔出奇。 喺9月26日咧，日本嘅读卖新闻咧系报道，日本东京警视厅就逮捕咗一对中国嘅男女，两个人咧就被指控系使用伪造嘅台湾驾驶执照，走去日本咧系申请合法驾驶嘅所需文件，因为中国冇加入日内瓦公约，就冇办法咧系直接换发国际驾驶护照，即系话咧系中国咧系被歧视，或者你选择被歧视，因此喺中国游客个个咧喺大陆揸开啲比亚迪车，个个都识揸车。啊、就要利用所謂的外國駕照更換才可以取得，這個呢是據日本方面的要求，過程是很繁瑣，於是很多中國人就行捷徑，這對男女呢是一個姓高一個姓拱，兩個人呢就申請日本的駕駛執照，兩人在透過中國網購平台就買到每份大約是17万日元、啊、即是10000元，就咧購買偽造嘅台灣駕駛執照同埋加翻譯文件，咁咧就去到日本咧就斷正係被捕。咁兩個人咧堅稱啊，就唔係話咧南京大屠殺啦，你哋爭我啲血債咯，就好謙卑咁話咧，佢哋唔清楚手持嘅駕照咧係假嘅，係嘛？咁日本仔當然唔信啦，原來發現啊唔止呢兩個。系嘛？旧年咧11月咧，亦都发现至少咧有8份嘅申请，啲中国人走去造假台湾嘅驾驶执照，系咪？ 嗯， 点解咧？因为台湾同埋日本有日台相互承认驾驶执照嘅协定，系嘛？大家咧都有一个咧以前殖民地啊领导啊一个血缘啊，所以咧就唔需要有一个信任啊，就台湾人去。啊！呢、這個日本咧係誒好簡單嘅啫，唔需要另外再做外國免許咧係撤替，係咪？咁所以一持有中國護照就唔同啦。所以香港人咧近日咧啊，就近年咧都去日本咧就都成日租車，但係亦都咧係試過係攔腰咧係出嚟咧係撞死人。嗱、啊、呢啲咧係會令香港人係蒙羞嘅，係嘛？所以咧今次嘅11黃金周咧，風雲谷咧就強烈呼籲。啊，唔好搞搞震，系咪？咁咧就因为而家呢个咧，提供虚假翻译啊、虚假护照啦、啊，喺中国人之间咧系相当之普遍。咁、啊、咧就令到咧，日本警视厅咧防不胜防。11黄金周啊，如果香港人去嘅话咧，就尽量唔好租车啦。你如果你要租车揸本咁嘅中国香港特区护照咧，我包你咧嗰啲租车公司嗰啲经理人咧就秒秒罪嘅。啊、到嗰时咧，你睇完呢啲731咧，火起上嚟咧，就以为咧佢仍然系啊活喺呢个靖国神社啊参拜嘅状态里边咧，就相骂唔好口，系嘛？而家成日都有噶，香港嗰啲食肆啊，系嘛？啲快餐厅啊，多咗嗰啲阿伯喺度嘈喧巴闭咧，讲粗口啊，系闹嗰啲咧售货员啊、餐饮嗰啲工作人员啊，好嘈噶。所以咧呢、這个黄金周咧，我都惊惊地啊，系咪啊，鲍生？ 啊、其实、用呢个假的国际啊驾驶执照去换呢个日本的驾驶执照，呢条桥咧用咗10几年噶啦。因为咧中国人咧一向咧都系识得用呢啲我哋叫钻空子啊，即系古灵精怪的方法。因为佢哋中国咧冇参加呢个1949年签署嘅日内瓦道路交通有关条约，咁所以佢唔系加盟国，所以佢唔能够将中国嘅驾驶执照咧直接换日本嘅国际驾驶执照。咁啊，所以咧租唔到车啊。以往咧点咧？佢哋好多时候咧就喺淘宝啊买啊，唔系台湾嘅，菲律宾啊，同埋啲第三国嘅驾驶执照，跟住利用嗰个驾驶执照咧就拎去日本，就等人哋觉得咧呢个咧系一个合法嘅国际驾驶执照。咁啊呢个方法咧以往系得嘅，因为有啲日本人咧的而且确分唔到啊呢啲唔同第三世界国家嘅国际驾驶执照。但随住好多嘅伪造品出现啦，亦都喺多年前揭发过好多宗之后咧，其实呢啲古灵精怪嘅国家，菲律宾啊，咩嗰啲雅鲁雅图啊嗰类咧，其实已经日本人已经好清楚，所以呢条桥已经唔得噶啦。咁今次咧呢啲铤而走险啦，继续用呢啲咁嘅桥啦，咁而且咧特别喺呢啲以往喺冲绳同埋福冈咧，比较去距离日本近嘅中国 人咧就喺上海啊呢啲咁地方飛過去，咁啊所以咧就通常出事就喺嗰個地方。咁啊而家就當然全國都有啦，大阪啊，甚至係東北嘅地區都有好多嘅交通意外，都係因為呢啲租車嘅問題。咁所以你最近咧，如果去到日本租車，你見到嗰啲工作人員咧，嗰啲態度係唔同咗嘅，同幾年前以往咧輕鬆好多嘅，而家咧就比較神色凝重啦。就再三提醒啦，跟住又要叫你咧，就要留意嗰啲停止嗰啲牌啦，諸如此類。嗱，所以講來講去咧，胡生你都講得啱，冇咩必要其實唔好去日本啦，因為特別係中國人，既然咁反日，同埋咧對於日本咧嘅歷史咁敏感啊嘅時候咧，咁你自己你喺中國特區香港睇完嗰個731南京照相館，你又要走去浸温泉食魚生，咁我驚你精神分裂，同埋咧個人咧。突然間處理不到呢啲咁複雜的情感咧，翻到香港之後咧，即係叫做茶飯不思啊，跟住咧翻唔到工啊，知唔知啊？ 隨住香港正式吸入大灣區咧，最近香港據說香港人都有呢啲中國化嘅行為，一家五口東京旅遊就喺前日。系嘛？就咧，成家人咧系旁若无人咧，大声讲嘢，仲埋个仔咧，仲系喺度咧，系放大个喇叭咧，系睇 YouTube， 系隔篱一个日本大叔忍无可忍，好有修养咁咧，系要求你哋可唔可以安静？咁咧呢个香港人咧个老豆啊，身为老豆啊，听唔懂就大声闹咧，就话日本人咧系冇礼貌，干预佢哋咧系高声喧哗，系咪啊？嗱呢段片咧就真系影衰香港人嘅。所以香港人如果咧今个黄金周咧系去日本咧，就不妨揸住个手机。一旦你发现呢啲咁嘅败类啊喺度败坏明星嘅话咧，就拍多啲呢啲咧手提电话，即系好似咧前两日咧系嘛喺某间嗰啲火锅店咧，咪有个香港人啊喺度咧食火锅，然后攞成个旅行袋，好似变咗魔术箱啊，里边又晒又虾又鱼啊又牛又牛肉啊咁样样啊，系嘛啊？結果咧係俾人即時咧係踢爆。嗰間火鍋店個老闆咧非常之咧係厚道啊，其實呢個咧應該係犯法嘅。不過咧有時啊喺灰色嘅地帶，咁咧就將佢啊嗰個面目咧係公諸於世嚇。所以香港人咧即係能夠做到嘅就係咁啦。咁至於英國嗰啲 BNO 5+1咧就快期滿噶啦啊，只要咧有。到時啊，係通過個考試換咗英國護照咧，揸住英國護照去日本咧，會得到一個唔同嘅待遇嘅。咁嗰啲咧就佢哋等多一兩年啦，同埋希望喺英國啊嚇住得耐咗咧嚇，都受到西方文明社會嘅教化啦，係嘛？識得排隊啦，同埋識得好似英國多數嘅白人一樣咧，係保持冷靜啦，係嘛？同埋咧，衣着體面啦，咁樣就叫平衡翻，攞翻多啲分咯，係嘛？好啦，今日呢個黃金週咧，就快開始啊！今日祝各位咧黃金週去大灣區咧係消費快樂，同埋咧就希望多啲大陸啲小紅書落嚟幫襯啦，係嘛？香港嘅旅遊啊、飲食業啊，係嘛？個百業暢旺啦，嚇！咁啊，香港人翻鄉下咧都玩得開心啦，嚇！咁啊，兩套電影《南京大屠殺》同埋《731》咧，同時我都想佢票房賣個滿堂紅啊！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收聽《風雲谷》，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如果仲未訂閱《風雲谷》嘅，歡迎訂閱，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係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條橋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覺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0,000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00，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Sir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呢啲香港特区嘅政府嘅高官咧，佢哋最大嘅特征就系缺乏想象力。我可以喺度讲一句。冇一個值咁嘅錢同埋值咁嘅身家，而家就係水退嘅時候，個個都冇著褲。呢個咧係 Empress 啊，